有的时候生活简单舒服一点，不想暧昧就拒绝，想要表白就直说，不懂的事儿就去问，想要安静就沉默，不能帮忙就明说，想要联系就电话，不愿意干了就辞职，想吃宵夜就上街。人生这么短，何必要猜来猜去，犹犹豫豫，浪费生命。 我想洒落在野地里的沙，换也换不回了过往，手心里的滚烫不是倔强，遍体鳞伤。不说谎话不是退让，往爱的方向固执的抵抗，想开在荆棘里的花是雨中飘香，相信爱在某个地方会种下芬芳，盛开在荆棘里的花越是流泪越仰望，爱是 你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叫《只爱陌生人》，我是李默。节目当中欢迎关注公众号“疯狂特购”，特别的特，购物的购，边听广播边互动，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 今天在这里，偶然遇见你，在我静静。掀起一片涟漪，高山也有情，流水也有意，

遗憾当爱失去，如果所有的错重来一次，能否改变结局？终于落下手指腹的那首歌，我听着每一个音符流过的回忆，为什么在那么多年以后还不能说再见？ 唱的歌曲 Melody， 我不想去说出轨这个事件本身对于三个人之中的伤害谁最深，显而易见嘛，可是一个人在被爆出这样的事情之后，他的言辞表现就很重要了，因为可以深层次的反映出他的内心当中的修为和人品。现今社会每个人压力很大，每个人的内心情感经历也不相同，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苛责一个人发生了出轨事件之后他的道德伦理就完全瓦解了啊。我们只是想看一看你发生这个事情之后你是否有担当。那很遗憾，陶喆他做出了所有没有担当的表现啊，第一时间的矢口否认，避重就轻，推卸责任。所以我想文章啊，小文之前多年发生出轨之后啊，他闭口不谈姚笛，和这个现在的陶喆相比呢，都显得有情操多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离婚律师》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由姚晨演唱的《别让爱迷路》。 这一路曲折又漫长，有许多鸟语和花香，忘了他曾走在你的身旁。这一段奔波太过匆忙，有时来不及回头张望，忘记他在人的海洋停一停你的脚步，别把爱丢下迷了路，松开已久的手可以再次紧紧握住，停一停你的脚步，等一下身后的幸福，空了太久的心可以再次拥有它的爱情永驻。这一路曲折又漫长，有许多鸟语和花香，忘了它曾走在你的身旁。这一段奔波太过匆忙，有时来不及回头张望，忘记他在人的海洋，听一听你的

结局还是失去你。 之后我们都误认为我们在等一个完美的人，到最后弄得自己伤痕累累，甚至把身边值得珍惜的人都丢走了，最后搞得自己形单影只。一开始陪我们跳舞的舞伴不一定能够陪我们跳到最后，一开始你就掏心掏肺喜欢的人并不一定能够体会你为什么哭。就像陈医生的治愈系歌一样，我愿意试着了解从此以后拥挤的房间一个人的心有多孤独。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所以姑娘，值得你等的人永远不会让你等，值得你哭的人永远不会让你哭。 我以为要是唱得